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1集。漆黑寂静的地下停车场里，唐默三人借着这份汽油画出的粗糙的北京地图，暂时定下了队伍未来的计划。他们不打算和天选组织正面碰撞，北京非常大，傅文夺回这里是为了从国家内部寻找一些新的和黑塔有关的线索，唐默则是要找自己的朋友。定好未来几天的计划后，三人简单的休息了一下。第二天大早，他们开车离开邯郸。黑色的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，越向北行驶，天空越加昏暗。当三人快要抵达北京时，一朵浓黑的乌云铺盖在天空之上，几乎遮住了整片天空。进入七环后，这场酝酿已久的大雨终于滂沱而下，雨水哗啦啦地砸在车顶盖上，发出砰砰砰的石子落地声。傅文朵打开雨刷，大雨却像瀑布一般倾盆落下，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层浓浓的雨雾中，能见度只有100米。傅文朵向左猛打方向盘，车子横冲直撞，驶进一家土特产超市。傅文朵说，先避个雨，以现在的天气情况，确实不适合开车进北京。唐默点头，等这场雨下完吧。三人在土特产超市里停住。说是一家土特产超市，其实里面的食品都被人抢夺一空，空荡荡的柜台里散乱地摆放着一些没人要的瓷像、玉器。比起这些地球上线前昂贵的奢侈品，食物和水才是人们最需要的东西。等了两个钟头，雨势渐渐变小，终于大雨停息，三人又坐上车驶向北京市区。车子开过两条街，傅文铎将车打进一家加油站。唐默下了车，看到傅文铎走进加油站内部寻找汽油，他余光里瞄到马路对面一家废弃的报刊亭，又看到报刊亭旁边还有一排矮小的平房。唐默高声说， 我过去看看有没有食物，我们的食物快吃光了，或许那个报刊亭里还有更详细点的北京地图。 傅文铎已经走进加油站，闻言他抬起头透过玻璃道， 好。 傅文生坐在车子后驾驶座上，看着唐默走出加油站，过了马路，走进一间矮小的平房。唐默进入这间房子后，仔细寻找了一会儿，果不其然，和他猜测的一样，在卧室的收纳箱里放着一些饼干零食。到这个时候，小卖铺、超市里恐怕已经找不到食物，只有这种居民住宅区才有资源。唐默把每间屋子都找了一遍，最终找到不少面包、饼干，还有一块巧克力。唐默想了想，把巧克力放进口袋里，走出平房。走到马路上，他抬起头发现远处傅文铎还在寻找汽油，傅文生也进入加油站帮着他找桶装汽油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唐默抱着这些吃的又过了一条马路，走到那间废弃的报刊亭前。这时天空又下起朦朦胧胧的小雨，雨水很快将唐默的头发打湿。他一步步地走向报刊亭，脑子里努力回忆自己那位好友的家庭住址。之前他来北京那次，全程是被好友带领在北京逛了几天，根本没记地址和街道。唐默心想，他家门口好像有一家沃尔玛，附近还有个广场。不知为何，唐默忽然感觉身体有些燥热，一股热量直涌向身下。唐默的眼神古怪起来，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眼自己某个古怪的部位，那里还是平平的一片，也没什么异常。唐默心想，搞什么鬼？唐默咳嗽一声，努力平心静气，将这股没由来的邪火按捺下去。这时他的脚忽然踩进了一个水坑里，唐默一愣，低头发现鞋子全湿了，他皱起眉头，正准备把脚从水坑里拔出来，下一刻他的身体猛地僵住。唐默迅速地侧身，一把银色小刀从他的眼前快速飞过。 操，他怎么又发现了？没时间了，快杀了他。 唐默双目睁大，隐约觉察到一丝不对，然而对方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，又是一把刀从后方袭来，锋利的刀刃破开空气，轻松地割断唐默的睫毛。他后仰着一手撑地，三下两下倒退向后，后背紧贴着报刊亭，随时准备反击。然而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，就在这两把小刀过后，一道黑色影子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从唐默的身后突然冲了上来。唐默下意识地想要打开小阳伞作为防御，可是他伸手摸向腰间，才发现小阳伞被他落在了车上。唐默低骂道，妈的。黑色人影已经冲到面前，唐默举起双手挡住自己的头颅，一个凶猛的拳头砸在他的手肘上，唐默闷哼一声，整个人被击飞三米。他抬起头，还没看清楚敌人的模样，又有一道人影从平房后窜了出来，尖锐的长刀直直地劈向唐默的头颅。唐默翻手取出大火柴，火柴头撞在这把黑色长刀上，竟然被砍出一道白色的痕迹。唐默心中一惊，警惕地看向对方。下一刻又有两道人影同时从平房后窜了出来，一共四个人从四个方向齐齐攻向唐默。其中一人举起手枪对准唐默的眉心，砰地射出一枪，响亮的枪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。加油站里，傅文铎立即抬头看向远处， 怎么回事？ 傅文生还没说完，傅文铎脚下一蹬，如同一道闪电，已然冲了出去。这四人的实力比唐默想象中还要强大，为首的中年壮汉身体强壮，他每一拳砸下来都猎猎作响，逼得唐默不断躲避。另外一人便在一旁助攻，用长刀一次次封锁住唐默的位置，将他逼到死角。还有一人用飞刀偷袭，只有一个年轻瘦小的男人小心翼翼地躲在远处，时不时地开冷枪袭击。四人每一招都打向唐默的死穴，他们仿佛知道唐默的动作，每当唐默找到机会反击，对方就会迅速躲开。 傅文铎来了，我们去拦住他，老六交给你了。 听到这句话，唐默眼皮一跳，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。在那三个男人转身迎击傅文铎的同时，他右手一动，趁对方分神，一团炽热的火焰从他的掌中飞出，砸向离他最近的那个叫做老六的男人。谁料后者竟然知道他的动作，扭头躲开这一击，同时一脚踢在唐默的肩上。唐默整个人倒飞出去，后背砸在报刊亭的墙壁上。长相丑陋的老六讽刺地看着唐默，他丑陋的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。同伴直接拖住了赶来救援的傅文铎，老六也不浪费时间，他一边举起长刀攻向唐默，一边冷笑道， 哼，你还有什么后招？ 唐默被堵在死角，看似无路可退，老六的刀已经要劈下，距离唐默的脑袋只有十厘米。然而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，老六身体一僵，长刀停住，一股凉意从尾椎骨迅速地爬上他的脑门。唐默躺在地上勾起嘴角， 代表星星消灭你， Checkmate。 老六忽然头皮一麻，他视线下移，看到唐默的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银色手枪，枪声轰鸣，子弹已经射了出来。老六身体素质极好，即使距离这么近，他也能侧身躲开这颗子弹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子弹竟然长了眼睛，转了个弯，再次射向他的眉心。老六大骂， 擦擦擦擦擦擦。 傅文铎正在和那三个男人交手，听到枪声，他抬起头，正好看见一个男人后仰着倒在地上，他的额头上是一个黑漆漆的枪孔，他的双眼死死盯着天空，仿佛不明白唐默怎么还有后招。鲜血很快流了一地， 唐默从地上爬起来，没有休息，扭头就冲上来帮忙。壮汉怒骂， 这他妈又是什么异能？ 老九焦急地说， 只剩下最后三次机会了。 唐默这时已经冲到了三人的身前，傅文铎看到他冲上来，一脚踹在壮汉的胸口，将他踹到唐默的面前。唐默默契地举起大火柴，火柴头猛烈地摩擦地面，擦出一丝火花。但就在他的火柴头快要碰到这壮汉的身体时，时间突然停住了。天空中雨丝停在了半空中，空气静止，从老六额头里流出的血也凝固在了地面上。辽阔荒芜的街道上，一切全部停止，好像被人按了暂停键，世界定格成了一幅雨色空蒙的图画。三秒钟后，唐默抱着一堆零食饼干从平房里走了出来，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巧克力，决定等会儿奖励自己一块巧克力。他好久没吃过甜食了，又想起车里还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。唐默想了想，做出决定，如果傅文生真想吃，他就分三分之一给小朋友。一边走着，唐默一边回忆好友的小区地址。 他家门口好像有一家沃尔玛，附近还有个广场。 忽然唐默脚步顿了顿，他脸色古怪地低下头，看向自己平坦的下身，看了一秒，唐默咳嗽一声，继续往前走。唐默的右脚踩在了一个小水坑里，唐默皱起眉头，正准备把脚从水塘里拔出来，下一秒他倏地停住动作，侧身避开。一颗子弹擦着唐默的脸颊而过，直直地射穿报刊亭的窗户。 老六老九，直接杀了他。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地上本就潮湿，细雨落在地上淹没无形。当唐默从一排平房里走出来后，他的头发很快被雾一样的雨丝打湿，微微粘在额头上。他先是抬头看了眼马路对面的加油站，居然没看到傅文铎的身影，傅文生也不见了，估计是进加油站一起找汽油去了。唐默没想太多，抱着一堆零食走向马路的另一侧，那里有一家报刊亭。这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加油站处在东北角，它的正对面是平房，斜对角的路口是一家荒弃的报刊亭，最后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餐馆，它位于路口的西北角，里面的东西早就被人翻空，显然不会存在食物。唐默一步步地走向那间破旧的报刊亭，忽然他猝不及防地一脚踩进了一个水坑。唐默脸色古怪地低头看了看，不过视线没落在湿了的鞋上，而是落在某个隐秘的部位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